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3:19，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于飞。今天我把我们的资深记者编辑曹丽老师以及大家熟悉的乐淘都请来了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聊，话题是说说本届奥运会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 你知道吗，就在刚刚开头的时候我一直在忍着，我觉得你刚才那些 话你要开始 我说的，你知道吗？ 是哈，今天那个曹老师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哈。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曹老师。那曹老师也是我们电台里面一位非常资深的记者和编辑老师哈。 哎，没错，而且还是曾经的主持人老师。 对，真的是就是很是我们的前辈了哈。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就是本届奥运会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哈。那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先和大家来说一下收听和互动方式，就是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点击主页上方聊天室，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的聊天室，就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了。与此同时呢，我也在我们聊天室里面发上去一张我们微信群，也是听友微信群哈。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群里来和我们沟通和聊天。一会儿呢，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来。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报告一下现在目前我们中国的奖牌榜的情况哈。那中国现在呢是23块金牌、14块银牌以及12块铜牌，总数49块奖牌，位居奖牌榜第一名。这样一个好成绩，非常棒哈。今天呢晚些时候呢，与此同时也有羽毛球的比赛以及乒乓球比赛，还有田径的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那明天2号有一场比赛呢，是举重女子87公斤级 A 组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是李雯雯，中国选手李雯雯哈。但是与此同时还有一位选手是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 怎么说？ 里面有一位选手叫劳雷尔·哈伯德，他是新西兰的举重选手，但比较特殊的是他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以变性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这个事儿还那天曹老师来跟我分享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今天节目里和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之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能坐在这儿一起来聊这期节目，也是因为这个事儿。那天我们三个一起开始讨论，觉得非常好玩，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啊。 对对对，因为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这个项目好像在这一次整个比赛当中一下跳出来，大家原来对女子举重87公斤好像没什么感觉，是吧？突然这个项目因为这个人让大家更关注了。其实这个人在参加这个项目之前，大家已经对这个人的争议，这比赛还没开始呢啊，但是争议已经非常大了。因为他原来是一个男运动员，现在突然变了身份了，以这个叫他这个变性人的身份来参加这次比赛。 对，他之前是以男性身份， 不是因为他这个原来做出的成就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突然以这样一身份参赛以后争议非常大。 他以一个这种男性，说实话在举重这个项目里面更有身体的优势和素质的优势吗？但是我当时和曹老师持不同的意见，这个曹老师持的意见是中性人参加这个比赛呢多少会受点争议，因为你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况，大家都是女性，然后呢你在这个身体素质不公平的情况下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我认为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这个也是付出了非常的多才能在这个奥运会上夺金摘银， 不能因为你付出的多 你就是公平，你已经打破了体育比赛的公平这样一个最底线了。 他虽然做了这个手术，但他本身他的身体条件可能在我看来啊，就是可能是还是男性的那个多一些。他跟女生， 他身体都长成男性了， 对 对吧？他的骨骼、他的力、肌肉，他已经长成男性了。他现在中间突然要改道了，完了之后，但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你真正去比赛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包括你对这个项目的这个过去的练的这个程度，你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了。你还突然你说，哎，我要改了，而且据说他改的不是特别的干净，是吧？这样对女运动员就是不公平的嘛。 所以曹老师，您觉得是不公平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样弄下去以后，如果开了这个头以后，那其他项目那会越来越多的争议。那你让女运动员怎么去练啊？是吧？她即使练到他的极限了，练到女性的极限了，他依然打不过这人。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就说，这是一种包容和团结的体现。 你在这儿体现包容来，那我问你，就是比赛的这个他的底线是什么，对不对？你光是体现一种人类的包容了，那你公平有没有啊？他总需要，我觉得这东西需要一个平衡吧， 还是有得有个框架和规则， 而且需要一个大与小的问题，对吧？这个值得讨论。我觉得要是起码是让跟我一样观点人还不是少数。 刚才在曹老师说的时候，我百度了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性别，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六种性别啊，有七种性别，分为是男性、女性、中性、偏男性。偏男性两性人、偏女性两性人、不完全男性和不完全女性。那如果按这个来分的话，那他其实也应该分在女子的这个组里面，只不过曹老师说的是身体素质的这个不公平带来的。 我觉得体育比赛尤其是在这个项目，举重这个项目，他要的就是力量，是吧？你现在男人要从仅仅从力量来说的话，男人跟女人比，那男人一定是占优势了。从肌肉的这个粗度， 是的， 是吧？从这骨骼的这个结构上面来说，男人一定是占优势。 但是他们体重级是一样的， 你级87公斤以上级就是最大级别了吧？ 对。 那他这个他的体重也是超规格的，他不是87公斤就完了，他可能长100多公斤呢。 是的。 其实这个劳雷尔哈伯德这个选手之前也参加过这个其他的世锦赛啊之类的。其实他那个以35年之后变成女性之后，他参加这些比赛，很多国家都会有争议有意见。 我觉得他参加这个比赛，除了给这个比赛增加更多的关注度以外，我觉得对这个 本身的公平、 这个项目的贡献 没有，几乎没有。对于成绩的打破啊，对于项目的贡献几乎没有。其实，在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人说啊，这个身体底子还是比女性强，就是规则没有及时跟上。我觉得，随着这样的发展，我觉得未来这可能不只是一个个例。在今年可能有一个这种变性的人他参加了举重比赛，那明年可能有更多的人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性别里面可能拿不到金牌或者拿不到更好的成绩， 他就改了， 哎，对，可能要改一下， 这就坏了。 我觉得未来规则会有一个这样的限制和制止。 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国奥委会慎着，真的，你随随便便你就同意他参加这个比赛，那你看这不这个在田径里边已经有一个了吗？ 对，是在举重是 南非运动员，对啊，南非运动员后来大家觉得都不公平， 对， 现在这次好像没让他参加吧？ 是的 啊，他那个激素水平，因为他有一些硬指标嘛， 嗯， 你要看你的荷尔蒙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嗯， 你要是还是男性居多的话，那你参加女性明显这不合适， 是， 就包括这个人也是。是，你说你突然改了以后，你这个骨骼也好，力量也好，你身体那里边荷尔蒙也好，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国际奥委会拿出个章程来。 但是反正是在赛前他确实是通过了这个申请， 嗯， 也就是说明天比赛我们真能看到他的身影。 对，然后大家一块儿也看看他是不是这个真的能体现出来他这种优势和这种。 我现在把话给你放这儿，他现在没参加比赛，这个项目已经很争议了，他拿了冠军以后这更争议了。这事得好好说的 是会让大家去改变规则，或者以后这个用更多的规则去包容他们也好，或者让这个比赛更公平也好。 我觉得这个未来啊，可以给这些中间改道的变性人啊，专门看一个比这个比赛。你要是说让他们来突然 改变以后来参加这样一个比赛，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嗯，第三性别比赛是。那这场比赛也希望大家明天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我估计咱们的中国选手应该也不差哈，李文文也对他给予更多的期待吧。 嗯， 其实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可能喜欢乒乓球的朋友们也关注到了有一组这个选手特别有意思。 嗯、 这个还是之前那个预赛的过程当中哈，有一组有趣的对手是有一位58岁高龄的倪夏莲倪奶奶哈，他的对手是一位17岁的韩国新星申玉彬。当时他们俩入场的时候，这个倪奶奶走前边，然后这个小朋友走后边，就像一个奶奶领着孩子，就是他们俩走的还倍儿直，就是特别像那个奥运会入场前面奶奶领着孙女的那种感觉。 嗯，这个倪夏莲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她的背景。 嗯、 这个倪夏莲她就是中国人，但是她是 上海人， 卢森堡出战。嗯，其实我们在这个今年的奥运会上，在这个国际的乒乓球的大赛上发现特别多华人的面孔，加拿大这俩，然后咱就先不说中国台湾和中国台北了，加拿大的，卢森堡的，然后还有咱中国自己的，几乎全都是华人的面孔。这58岁还能打上奥运会，这也说明了国乒的强。 哎，确实很多这个原来他也是相当于国手哈，然后后来去卢森堡去， 他嫁给一个卢森堡人，他可能国籍也是不是改了， 对， 应该是的。 就是这个差年龄差比较大， 对，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有意思、一个运动员的最巅峰的运动期其实也就是20多岁的时候，26岁左右，那个时候是既具备了身体素质反应条件，然后技术也娴熟，而且有了一些比赛的经验，这是一个运动员最巅峰的时期。他这是两个巅峰，58、 他其实是和谁是一 曹艳华和曹艳华他们是一波的、 哦、 那曹艳华在咱们的印象当中都已经是好几代以前的运动员了。 曹艳华是我还没看过乒乓球的时候， 对吧？ 但是倪奶奶还在打球，她已经打第五届奥运会了。 第五届， 对，她第一届是在东京打的，然后后来这就相当于故地重游，又回去了。 对，她这个也就是说，咱们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在咱们国家是这样，她肯定要是58岁这个年龄，在咱们国家这个水平这么高的情况下，她是参加不了的，是吧？代表不了中国队参加比赛。但是到卢森堡呢，那毕竟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开展不是那么普及，水平不是那么高的一个国家。哎，他来代表，只能说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看他在真正的一较量过程当中，他还是输给那孙女了吧？ 是的， 这不认年龄不行啊！哈，年龄大了，可能各方面 乱拳打死老师傅是吗？ 这个只能说为整个奥运会带来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插曲吧， 觉得所有的年龄阶段都在追求更高、更快和更强。 我觉得他可能还不是追求去拿名次更高、更强了，他是觉得，哎，我在这个年龄还能参加奥运会，觉得是有意思。 那对他那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不想参加了，但是每次都打得太好，然后就进去了。 这个、 就再参加一届。 我觉得这个打乒乓球的这些中国人呢，尤其是国乒队的这些，我今天想跟小飞聊一个话题，叫国乒队的凡尔赛。其实在这次前两天的时候，自从许昕和刘诗雯输给了日本组合伊藤美诚和水谷隼以后，我觉得大家这个网上的段子是纷至沓来，就大家都在说这个奥运精神没学到多少，抗日精神已经贯彻。然后在这个孙颖莎和伊藤美诚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所有人都是期待和焦点，但是我们的小魔王孙颖莎不负众望，直接4-0横扫了伊藤美诚。这个伊藤美诚呢，让大家诟病的点啊，其实大家也不是排斥日本的运动员，让大家诟病的点呢是赢球的时候笑嘻嘻，输球的时候呢，这个感觉他脸上的这个表情反正是不是很好看，而且再加上他那个魔性的发球，然后大家都在各种批他的这个魔性发球的这个图，导致大家都非常的讨厌他。一个是讨厌他，还有一个是讨厌水谷隼，这是我们最讨厌的两个日本的球员。 咱输他们球了，我觉得他那是伊藤美诚，我要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一个小孩，真性情的那么一个表现嘛。 我觉得他的动作可能反正也能说明他却好像对乒乓球真的有执念跟那种韧劲儿。 其实大家还在考古伊藤美诚嘛，在考古伊藤美诚之前上过的节目啊，这个伊藤美诚的妈妈，她的这个教育方式非常的特别。伊藤美诚的妈妈呢，是每天晚上，在伊藤小时候练球的时候，在他浅睡眠的时候，会悄悄的在他耳边说：“能打败中国队的只有你，能打败中国队的只有你，只有你行，你一定能战胜中国队。” 我觉得只有日本人这么干。 对，所以说这个伊藤美诚输给了孙颖莎以后，大家都在说：“你妈骗你的，你妈骗你的。” 然后国乒队呢，我就考古了一些原来的视频和原来的采访，无论是邓亚萍、张怡宁、王楠这些，就是尤其是邓亚萍，就觉得我跟他握一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输定了。然后问这个张怡宁、伊藤美诚未来会不会对中国队造成威胁？邓亚萍说，张怡宁说过两年可能会对二队造成威胁。然后就对青年队造成威胁，对国乒队完全构不成威胁。其实国乒呢，在这次各个大赛上，这种凡尔赛的时刻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快乐，觉得这是一帮非常可爱的人。 因为日本好像在培养这个，因为应对中国的乒乓球队员嘛，他采用的是断代式的，就相当于是培养了 一批非常年轻的运动员，让中国的选手对他就是掌握不好他的这个发球的方式啊、技巧呀、技能之类的。 我觉得乐陶这个咱们在底下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乒乓球也好，就这次女排你就能看得出来，可千万不能这么讲，因为伊藤美诚打败过中国所有的这个现在一线的这些队员，所以这个千万咱底下说一说，当成玩笑说打二队没问题， 分享一下嘛， 对不对？一线人打过你啊， 嗯， 所以在这种水平的时候，已经不是水平问题了，而是你的精神这个高度和你的注意力、专注度在比赛当中 的 哎，当下比赛那一刻，所以可千万不能咱自己麻痹自己，说他只能打败二队，一队没戏。那你看，那咱谁都没想到这个混双咱们能输啊，对不对？以为这个他们咱们这一队选手稳拿呀， 是的， 你看是不是输了？所以千万不能这么讲，包括女排也是这次。中国女排从世界杯土耳其的意大利世界杯回来以后，我觉得状态不是很对路子的，因为那边打最后一场打十四连胜的美国，打掉以后，大家都觉得哎呦，这次奥运会没问题啊，所以你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除了这个回国以后的这个封闭以后，做的最多的事儿，反正面上看啊，咱们在看比赛，在看转播面上的事儿，最多的是广告，女排的很多很多广告都是女排的吧？你看有在底下有一些花絮的时候，化妆啊，这个那，我觉得状态不太对， 重心好像有点偏哈。 所以这种高水平到一定层次以后，你说他水平差多少？同样一支队伍，你看结果就不一样，为什么？对不对？你的注意力，你的专注力。你是不是真正把你女排那种全神贯注、那种投入、那种感觉全拿到场上来了？如果你拿不到前三场，就是很好的说明，对不对？第四场打意大利，你看状态不一样吧？ 昨天晚上那场比赛赢得很 又回来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女排，对吧？你的所以千万不要有些话咱们当成玩笑说没问题，但是真干事的时候。还得拿出真干事那种感觉来。 确实比赛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哈，但是真正到赛场上那刻还是得拼尽全力的， 要专注啊， 对，专注度要极高， 你要投入进去，你要是觉得我行啊，我在那个世界杯上你看我打十四连胜美国怎么样，一样啊，把那土耳其全干一遍啊，你要到这儿来你怎么着， 马失前蹄 啊，你一到这个层面上了，你就一定要表现一种专业精神来。你如果一旦你这个稍微有点松懈，你立马就给你结果看，就跟他们原来不是老说吗，一天不练怎么着，三天不练怎么着，一周不练怎么着，你不是你把时间花在其他方面了吗？你看看比赛，对不对？ 有很显而易见的结果哈。 对啊， 是 曹老师说到了这个比赛的专注，这让我想到了张继科在里约奥运会的表现。这个国乒队内部啊有个队歌，然后还有一个外战的规定，然后就说你这个赢可以，但是不能剃对手光头。然后呢，你不能学张怡宁，十比零的时候呢，直接把球往地上扔。 咱来听听呗哈。 没有，这个是规定，然后直接把球往地上扔。可以学习张继科一边打球一边睡觉，但是刘国梁要负责叫醒。这个是有内部规定的。我觉得在这个球场上，有的时候这个专注力也好，还有这个你有的时候老觉得自己是个老大哥，老觉得自己一定能赢，这也未必一直是一个好事儿。 该醒就醒，对吧？ 但是醒了以后，这个日本队把张继科叫做帝国的凶虎，醒了以后就是该拿下的一样能拿下啊。 那听一听 那 首那 个 凡尔 赛 那 歌 是吧？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我说只能赢， 别说太多。 可是我对自己说，这点小事儿算什么？ 让我上场稀里哗啦打他一个利落，送他回国好好体会，想赢还得琢磨。 这次登场王浩、马龙、马林、张继科，这四个人来头不小，具体我先不说。 是我对自己说，这点小事儿算什么？ 哎，刚才听不太清词儿是吧？但是基本上那个意思是给大家传达到了。 这点小事算什么？ 对对对， 就想打就打了，无所谓。大家一直是这个态度在的。 是，刚才说到那个专注度，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手筋，就每年手筋这个七步枪。七步枪里面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个脚好像是挺清楚的，那个一环一环的哈，但其实他们运动员在那个镜子里面看到的也是不太清楚的。 这个七步枪这个事儿大家一直都在说， 对， 都说你有瞄准镜，你站的就十米远，你十米远带着瞄准镜你还打不到吗？然后这个你更别说我们的这些什么部队里的狙击手了，他们这是几千米之外狙击敌人的，这是大家都在诟病这一点。后来这个奥运会冠军出来跟大家说，你以为我们气步枪是靠眼吗？不，我们不靠眼，靠的是肌肉的感觉和记忆。 对，原来觉得射击运动员好像视力非常好啊。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大家不用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射击场，因为现在也很方便，不像过去是吧，咱们没这机会。 对， 现在竟是这样的俱乐部什么 的， 咱们可以走入那个，我们看奥运见行动，是吧？你也到那个去打一打，你试一试，也没准你打得更好呢。 是的， 因为有这样例子不是？一会儿小飞给大家，你那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很业余选手超过这个专业选手的，对吧？ 基本上很多选手其实他本职工作并不是运动员，而是当护士的， 所以说 有当博士的，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对 不对？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到底是用瞄准镜看的，还是说凭着肌肉记忆去打的，对不对？大家可以去弄弄吧。 我还记得曹老师跟我说过，自己去打气步枪，曾经一度想要去。 我不是气步枪，我是那个飞碟。其实我觉得我是被耽误的一选手，因为当时去大家去玩嘛，就到昌平那边有一射击场，去玩打那个飞碟，哎，我一上手以后，砰砰砰，反正打得挺痛快的，而且确实都打得还挺 准 的。 很 准。那个当时那边就是那儿的教练就有点惊着，说：“哎呦，说你练过吗？”我说我没有练过。当时实际上我30多岁，现在想想就是有一个，这是哪国的一个选手？ 十米气手枪，有一位伊朗的选手， 40多岁吧？ 对， 41岁了。 他才刚改行，他就拿冠军了。我觉得我那时候30多岁，我现在我想，我为什么当时不去改去练一练？因为有时候好多项目吧，都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块料，是吧？当你去练一练，弄一弄，要真成了怎么办？就像这今天巩立姣说了。有理想，有这美梦，你去弄一弄，万一成了呢？当然我没弄，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的话，包括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哎，这孩子他适合干这事儿，现在过去不行，过去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还想练举重呢，我还想练摔跤呢，但是没家里 没有条件， 让你去弄，现在我觉得孩子吧，最高的就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他适合干这个事儿，你就让他干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咱不必真的不必非得让孩子都去学习，有的孩子他适合干这个射击，适合干这个举重，干嘛不让他弄啊？就跟你看今天那吕小军说，他干了这事儿了，他热爱这事儿，你以为他一天举那么多是难受吗？ 他 是享受吗？对吧？所以我说，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这个如果要是散弹枪打得好，你就不妨玩玩飞碟，对吧？报个俱乐部去玩一玩，爽一爽， 因为他毕竟不需要那么强的身体素质， 对不对？ 需要一个感觉。 对，像你刚才说，把肌肉练一练，把这个肌肉的感觉找到了，没准你就成气步枪的这个冠军了。 对，刚才说那个伊朗选手，他在那个气手枪比赛当中获得金牌，但其实他练就3-4年的时间，但是他10年前有一次， 至少得是从小开始练。 对，他也是有一次在那个射击馆里，就是打了一下枪，觉得哎，我手感很好，然后过后就参加了奥运会。 这个成才吧，他有的时候他还真不是说，有 天赋，万一你那个天赋原来前面你都被埋没了呢？ 嗯， 对吧？你 也没找到自己的天赋。 对啊，你现在你突然一下，哎，有一个机会让你行了，哎，你突然就跟这个刨金子似的，刨了半天了，这一米刨了一米五了，还不见金子呢。 嗯， 其实就在一米六那儿呢，对不对？ 嗯， 哪天突然 一 下一刮风，或者一流水，哎，把这个剩下那一点给冲出来了，不是你就是金子就亮出来了吗？ 嗯。 对不对？ 是金子总会发光啊！ 他这么曹老师刚才那么一说，我觉得我是游乐场冠军， 打气球的。 其实真的，大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嗯， 国家进步了，就是这个尤其体育各个方面俱乐部也多了， 嗯， 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重新的发现一下自己， 嗯， 对吧？不必说小时候我妈没培养我，爸没培养我，那我就完了。那我在我干好我现有工作之这个前提之下，哎，我把我自己爱好、兴趣爱好充分的发挥出来， 嗯， 这样人活得多有意思啊！ 嗯，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赋啊， 慢慢挖掘， 这个， 你就差那一厘米了。 不，已经挖掘不出来了。虽然说没有职业运动员的命，但是现在是一身职业运动员的病。 对，乐陶还真是，乐陶同志，这个因为练篮球已经两次 经常 受 伤 了， 受 伤 两条腿了。这个， 反正医院进的次数挺多了。 前两天， 你这体精神可以。 前两天在这个主播的朋友圈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个欧洲杯、美洲杯的时候， 嗯， 然后请来了体育台的主持人子昂。体育台的主持人子昂呢，就是有一天晚上在看欧洲杯的时候太过激动，从台阶上摔了下来，然后摔断了腿，然后我就说这是为了这个足球也是奉献过一条腿的男人，就所以说大家也都是这样， 我觉得多少职业足球运动员都没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还是打不了职业。 不知道你现在篮球打得怎么样，已经反正是 已经不太 拄拐杖拄了两回了哈。 对，反正用拐用的不错。 嗯，也尽量哈，就是运动的时候不要伤害自己身体吧， 嗯， 就是保护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一定要热身，然后赛前热身，赛后拉伸。嗯， 对，职业运动员要有你这种精神，我真的这水平就不一样。 其实上周我们还聊，就说现在的运动员其实他培养的方式跟原来真不太一样了，就是现在比较科学，就是避免运动员有更多的伤痛，然后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嗯， 那当然了，你看这个刚刚在昨天拿81公斤级举重冠军的吕 小 军， 吕 小 军 37岁了。 嗯 嗯， 这37岁除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事业，他说， 嗯， 哎，那人就问他说，你37岁了，你每天到那个举重房里举那么多，累不累？ 嗯， 他说我到那儿就当健身去玩的一样。 嗯， 你看刘晓军的身材特别棒， 是的， 对吧？ 而且身体素质还非常的好。 哎，他你看，实际上真的吕晓军他爱好这个，他琢磨这个。他你看今天在张斌在采访他的时候说出一个特别重要，就是说你甭看举重运动员， 嗯， 块大，那， 嗯， 他除了大肌肉力量以外，他要很系统训练小肌肉群， 嗯， 这样小肌肉群会保护他，你知道吧？ 哎，没错。 如果你要是小肌肉群训练不好，嗯，哎，你除了这个肉这个形状不好以外， 嗯， 你还容易受伤， 嗯， 啊，你所以就你干什么要琢磨着，你要投入这件事儿， 嗯。 真的，中国运动员，我觉得反正怎么说呢？一个是像岁年龄大，一个是投入这件事，还有一个科研保障， 嗯。 是吧？他后边有一支队伍， 是的， 吃什么，怎么样恢复， 嗯， 是吧？怎么样就赛前怎么着， 嗯， 赛后怎么着， 嗯， 一套东西。 所以他每个运动员后面都跟了很多那个保障人员。 过去不行，现在中国完全可以了， 对， 嗯，这叫运动科技嘛？ 给他科学合理的规划。 运动科技上，中国一直是发展的比较晚。就是像英国、美国这种西方国家，他们在运动科技上发展的比较， 但是咱现在学的很快， 嗯，哎，没错。 而且现在最重要就是这个东西吧，实际上是花钱的东西。 嗯， 对， 你比如说吃，对吧？ 嗯， 过去咱们就是吃饱，现在运动员的饮食非常讲究， 是的。 而且在赛前，现在据我所知，中国游泳队啊， 嗯， 每年赛前的时候都要请很好的这个康复医疗队伍、训练队伍， 哎， 来专门来训练中国运动员。 嗯， 他们这些做得很棒了，所以说运动员的寿命会越来越长。 对， 就是在自己好好练， 嗯， 后边有保障， 嗯， 没问题。 他也不会忍受那个伤痛带给他的那个。 男单的冠军马龙，这是一年之内他做了膝盖的手术和肘部的手术， 啊， 两个手术， 嗯， 然后在今年还能拿到男乒的冠军， 嗯。 你看那个游泳的那个荷兰的有一个运动员。舍斯特伦， 嗯， 他手3周前刚骨折， 是啊， 嗯， 不，这现在3周后就参加大赛了， 嗯， 你说这得多厉害啊！ 不一般， 靠意志比赛， 不一般、 这不是自然长成的，这他要是说那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这个如果大家没断过吧，可能没有这个。 你断过，所以你深有体会， 深有体会。这个在床上躺着是动弹不得。 你在这方面的经验真的要贡献出来， 我一定要让大家能不受伤，肯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千万别受伤，太痛苦了。这个伤。 对，其实刚才说了一个那个伊朗老将嘛，他是一个护士，原来包括在疫情期间。他还在当护士， 原来打针，原来打枪。 然后还有一个在那个公路自行车比赛，可能这个是比较小众、关注度比较低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位也是非职业选手，他的本职工作是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后研究员，是一个学霸呀， 学霸。 对，而且他自己去参加比赛的，没有团队。刚才咱还说得有一个很多这个保障人员啊，他是没有团队，没有教练，没有营养表，没有设备，还没有计划，就是他都是一个人操办的。 所以说，就说到了这事儿，曹老师，我就很想跟您讨论一下，就是天赋的重要性和这个 后天训练、 后天的这种完备的训练计划、科学的饮食的这个。我觉得人还是有极限的，尤其是在这种奥运会的赛场上。 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俩，就是你刚才你说他的这个学历背景是人是一个博士后，对不对？这哥们儿呢，肯定是用一种科学的态度，把他这个研究数学、研究他这个专业的态度运用到他骑自行车上面来了。肯定是这样的。 是的。 再加上他有天赋。说你别看他没有这后边一大帮像其他优秀运动员那样一个大团队在里边，但是他自己就设计这事儿了， 对，都得一一完成。 他如果完全不按照这个规律去走，他也不会到今天。这肯定是用一个很科学、很严密的这个一个态度、一个方法，完了去做这件事儿，才有可能大家觉得突然觉得啊，这人原来啥都不是，现在突然一下世界冠军了。 他的对手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他对手本来是一个荷兰的，就是大家期望肯定他是得第一的，但是他冲过那个终点线就拥抱他教练，就觉得自己得第一了，但是没有想到人告诉他你是第二，前面那个姑娘已经跑过去了。 对，人都一分多钟跑过去，您那第二你还以为第一呢，是不是？ 对对对，搞了个乌龙事件啊。 但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破风，就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其实更考验脑子，因为这个涉及到风阻、风力，然后这个风是计算的非常严密的，不是咱们平时想的 对 扫一共享单车只要蹬得够快我就能走得更快的，这是有严密的计算在里面的。 所以这哥们儿就是一博士后，那他本专业怎么样咱不说，咱也不知道，但是他起码是把他这种专业精神放到他这个骑自行车这上面了。 对，他确实是设置了一个那个表， 对， 上面是每个时间节点那个。 我们追求个人个性的时候，真的就应该玩这个。就是、哎、我是干数学的，但是我自行车骑得好，我可能摔跤还特棒，是吧？我两方面文武都行。对对， 乐淘是播音里面篮球打得最好的， 现在也不是了， 记忆 也 进的最多的。 刚才老师聊到个性，其实还有很多个性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标新立异的事情。我们这两天大家都在说中国奥运会的中国奥运代表队的这些口罩特漂亮，然后大家现在网上都有代购 红色的， 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外国这个队员他们有奇奇怪怪的面具啊口罩，让大家开始聊。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聊聊这个事儿。 口罩是吧？今天上午刚才还跟曹老师说呢，有那个铅球比赛，一位美国选手戴了一个特别恐怖吧，我觉得可以说是那样的一个口罩。然后 那个人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看那头发是跟那个叫什么农田似的，这边是绿的，这边是花的，干嘛呢？那是完了戴那口罩也是戴一猪那什么嘴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口罩，完了后边还不是说像随便有俩线儿那么勾到耳朵后边的，还粘到后边的那样的，跟防毒面具一样那样。我觉得完全是标新立异，是吧？那就是可能我觉得对于奥运会的收视率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也未必会有帮助吧，主要是还挺难看的。 我就是讨厌他，反正你也看了一眼吧，对不对？ 包括前两天那个俄罗斯选手，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也是戴了一个类似于今天早上那位美国选手那样就是比较恐怖的口罩，然后组委会就让他下来。你换一个正常的口罩再上去领奖。 实际上我今天我也特意看我看这场比赛了，我看他在 你在投这个铅球的时候，他还戴着口罩， 对， 不出开玩笑啊、 嗯！ 你那呼吸也好，你不顺畅吧？ 嗯， 你最后发力之前，你要把气息喘匀啊！ 对、 嗯、 啊， 对不对？你要吸氧气，多吸一些，完了头上有力量。 嗯、 你戴一大口罩干嘛呀？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是和这个中西方的思想差异有关系。是不是东方人认为，我们认为出去了以后就得彰显我们大国风范，那就必须得是倍儿整齐，然后呢一定得漂亮。 我觉得你那是参加比赛，你要拿出你最好的比赛水平来，你别在那耍呀。 就比赛水平拿不到那么好，你不得 不 过眼球吗？ 他挺有实力的，他挺有实力， 得了第二名好像。 他两次犯规都投到20米内线以 外 的， 嗯。就是实力是有的，但是在比赛赛场上还是没有必要标新立异的太过分了。 嗯。 这个度的问题， 对， 是吧？ 嗯， 你既要表现出你的这个运动的实力来， 嗯， 完了你又能让大家，现在网红时代嘛，是吧？你又能哎，在以后大家多关注你，这个很好，但是要把度弄好了。 嗯、 是，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前两天也炒得比较火哈，包括咱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也会有吉祥物哈，这回东京奥运会也有吉祥物，也是一个他们本国风范的吧，动漫风格的那种机器人吉祥物哈，在一个那个采访当中，气手枪那个团体冠军江冉鑫他就说没和那个吉祥物拍过照，是因为。跟他拍照要花钱的，就还要花不少不老少呢，大约5000日元，约合咱们人民币的话300块钱， 嗯， 合一次影。 这个小 曹老师2008年的时候，他去过那个北京奥运会，当时咱北京奥运会也要收费的吗？ 没有吧，这个其他奥运会也不收啊。 对啊， 但是这次干嘛呀？就缺这300块钱 吗？这个小飞刚才一说，我才突然反应过来，今年奥运会是有吉祥物的呀。 对啊、 我就觉得今年 有一只小猫， 就特别的没有存在感， 没人说这事儿。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吉祥物，尤其是在日本的这个开幕式之后，让大家都已经诟病成那样了，再也没有人提过日本的吉祥物。 我觉得这次奥运会整个弄的就是，还开了吧，赶紧开了吧，不得不开了，就那种感觉。 可能大环境影响吧，也是各方面很多影响因素在里头哈。它那个吉祥物基本上和人差不多高，就是一般咱们都会去和它合一张影哈。但这个收费确实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 不，你其实他不必啊，他是运动员，他这个他江冉鑫是第三名吧。 团体的时候拿了金牌， 对吧？他有一小吉祥物，拿那小的喝一下就完了，非得喝那大高的干嘛？这钱不花就不花了，你拿小的有就完了。 这个最怕中国人的几句话，就是来都来了。最怕的一句话， 怎么得留张影 啊？来都来了，去都去了，那就花了吧。 那你在那儿可拍的东西太多了，不必非得跟他拍啊。 是哈，看看大家留言吧。用户7789也是老朋友哈，说看跳水比赛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哈。张佳琪和陈雨希拿冠军那场，那个解说挺搞笑的，就是夸中国小将跳得好，说下饺子的水花都比这大吧，这太逗了。就是觉得这个解说很有烟火气。 这个现在说是下饺子，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解说，我当时听解说郭晶晶跳水，就一根针掉进水里的水花，就跟他是差不多的。 确实 太夸张，但是很形象，是吧？ 对，很形象。 那也比跟下饺子一样嘛。 还有朋友们在说，曹老师说的太棒了哈，39598阳光明媚给您留的言哈，给您点个赞。今天时间关系吧，最后呢结个尾吧。因为本届东京奥运会已经赛程过半了，后半程呢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夺金之路哈。也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健儿吧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这个奖牌数哈，让我们高高一直在这个第一个榜首上挂着，大家也开心，然后我们的奥运健儿们也不白瞎这5年的努力。 其实这个奖牌榜最早的时候还让我们还吵过好几架呢，这个美国、中国和日本一直是蝉联奖牌榜的前三位，但是明明我们的奖牌比日本的多，但是在排名的时候却把我们往下排。 它是按金牌数排， 金牌数高的时候呢，按总牌数排，然后这个总牌数高的时候按金牌数排啊，这个也是显得小国家嘛，也非常没意思啊。 今天是开赛第8天第几天啊？ 只有一天中国是好像不在第一，零 金牌， 不是不在第一， 不在第一位， 现在都是一直就站在第一位， 对对对，很稳， 而且 日本的金牌是远超， 不说了，那里边有些东西咱就不讲了，对吧？ 是的，也借用网络上一句话吧，在微博上看到的，就是开了本届这个东京奥运会，就更想念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所有人都是说看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后，回家去考古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没事儿，现在2022年马上就是北京的冬奥会了，咱们期待一下那个。 是，咱们明年这个冬奥会再见哈。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听一首，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吧，我和你哈，结束今天的节目。我和你哈，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也非常感谢乐陶和陶老师能够来到朋友圈。那我们下周日的下午15:19呢，主播的朋友圈和您不见不散。 还有下周六的下午15:19。 好的好的，借我的节目给你打个广告好了，不客气啊。 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